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 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 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快来约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一架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下午的4:02，女神百分百又在下雨的周五。哎，外面还下雨吗？今天 下， 现在此时此刻还在下，是不是 淅淅沥沥的雨？ 对于我们的直播间在北京，此时此刻呢，这两天北京正在遭遇一年一度的一个就是雷阵雨的时节， 对， 也算是北京一年当中下雨最频繁的一段时间了。 这个天气好像叫冷窝雨。 哇，专业。 是，但是好多 你是来自气象局的吧？ 对，但是好多人就直接就说冷锅鱼， 冷锅鱼，还有热锅跳水蛙呢，真是。好了，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袁一，在旁边的依然是每周五会出现的来自 IF 时尚的佳丽，欢迎。 Hello， 大家好。佳丽， 对，我们今天依然要聊走在我们这个节目史上，就是一直都走在时尚尖端嘛，对不对？时尚界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来关心一下。当然，更多的也是替大家去出谋划策一下。接下来，如果你想要剁手，你想要去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参与的话，可以去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我们在节目正常正式开始今天的话题——拖鞋的话题之前，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女神麻辣烫，看看最近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这个点，我觉得请佳丽来说吧。最近你们在这个行当当中， 哇， 最大的关键词。 两个，对，我们圈子里面最大的两件事，一个是男装周，是我们现在倾其所有在报的这个 米兰男装周， 对，因为 米兰男装周， 米兰男装 真哎，你那个那段我上周剪了一段视频，我到时候回头发给你。 就是那一段， 我把你那段剪下来。 鬼畜是吗？ 我没有做成鬼畜，我还是比较善良，我可以考虑把它做成鬼畜。 嗯，然后是这个男装周，因为之前其实男装周没有那么火。但这几年小鲜肉大行其道以后，男装周就变得很火。对，一个是男装周，还有一个就是上影节。 对，所以我们今天在女神麻辣烫里面就要说说上海电影节了。当然各位听友除了收听 FM98.2 之外，我们这也是一档完全可以来收看的节目。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直接搜索原一 Ruby 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微信呢也可以关注一下982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视频互动了。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已经看到有慢慢啊等等一些新朋友加入了，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进行互动哈。说上海电影节正在进行当中，其中也不乏一些就是跟时尚相关的一些花絮。首先目前盛装出席上海电影节杨幂到哪儿，就是自带 BMG 的嘛， 对 吧？ 对对， 到哪都会成为就是大家重点瞩目的一个对象。 对， 他呢盛装出席之后就被网友质疑说，哎，他的这套衣服为什么看上去怪怪的？而且因为可能有些网友是比较关心就是时尚穿搭服饰方面的，好像看到过原本那个模特的展示图，说为什么杨幂上身的这件衣服效果跟模特的 look 不太一样呢？然后就有人质疑说，他不会穿假货吧？ 对，但其实肯定大幂幂穿的肯定不会是假货。 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穿的是哪一件啊？哎，就是这件，近照是好看的，是美的， 因为只能看到脸呀。 啊不，还有上半就是上半身的那些就是透明的蕾丝的绣花是好看的， 但你不看原版的话，其实是还是可以的。 原版是很美是吗？ 原版是两个颜色，这个是原版， 哪个？这个吗？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啊！ 原版是这种类似酒红色，我会以为说是不同的颜色，哎，他们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对， 然后大幂幂这张照片，我觉得是得罪摄影师，或者摄影师调图修颜色修过了吧？怎么变成这么怯的乡村红？ 因为现在有一个，我们今天还在说，现在的摄影师不知道，时尚摄影师不知道都什么审美，特别喜欢阿宝色。什么叫阿宝色？ 大家喜欢用美图秀秀的，然后什么美颜自拍都了解阿宝色。阿宝色就是会把所有的颜色里面加入一些蓝的色调。 对，就是那个颜色会变得很奇怪，很艳。 对，特别艳丽，有的时候是好看，但是像这条裙子 就会显得不高级了， 所以它调成阿宝色了是吗？我们再来 多看几张阿宝色。哇，天哪天哪，旁边这是谁啊？ 我这个不认识。 旁边这个打了额头， 鼻子应该也打了吧。 哎呀， 我们好坏啊，好坏啊。 但是这是杨幂工作室自己爆出来的图片，这样看其实还是可以的。 对，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明星都是这样，工作室修出来的图片和现场拍的图片完全是两个样子。 对，所以就是把原本一件很有质感的那种偏酒红色或者桃红色吧，其实桃红色本身并不是难看的，但是在这张对比图上以后就会发现变成荧光粉的时候就真的很难看，即使美艳如大幂幂这样也无法驾驭得住。 这个牌子叫Zuhamala Mula， 对 Zuhamula 对，好像是一个黎巴嫩，哎呦天哪，我这口 水，黎巴嫩 的一个品牌，他们家专门做奢华礼服的， 就有点像 Maria Ali， 也会 Elisa 或者是什么，对 对对对对对 对，他们家那个衣服就是一般都很喜欢这种有一些蕾丝啦或者是什么的这种的。 所以当大幂幂穿出这样的效果以后，相信淘宝店主都不会放过这么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的，所以就产生了淘宝同款。这是他的那个微博上面的哈。 对对对， 我们看看淘宝同款，哎，哪里有淘宝同款？ 没有截图吧，可能。 总之现在大家如果上淘宝上面去搜一下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就是大幂幂在上海电影节上面穿的这条裙子，说不定你可以399什么打包价包邮带回家。关键是就是还是你觉得应该是灯光的问题，你们有前线的记者去到一线去看这个红毯？ 没有问呢，没有问他在现场看什么，但也有可能是整个的品牌的 lookbook 就是有点货不对吧。也有可能之前， 但是对于刚刚那个网友说质疑大幂幂穿的是山寨版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经过证实，就品牌官方认定说这件衣服是从我们手里买的，一定是正品。 对， 大幂幂怎么可能会穿山寨呢？ 之前其实有明星被山寨害过， 啊，我记得刘亦菲就曾经被自己的设计师， 刘亦菲 那个设计师老超大牌， 还有唐嫣。 对， 唐嫣她也是，就是她被她的那个设计师给害到。 嗯嗯嗯。 刘亦菲那个还不一样，刘亦菲她是因为她要根据她的身形改了一下衣服，一改的话，大家说，哎，这个明明以前你那个 lookbook 里面是那个样子的，为什么穿你身上这个样子的？是因为她的设计师会给她改衣服。 哦，就改大了呗， 改小。 不是，就是改的，就是 改对改大发了， 对改大发那个意思。好了，关注完杨幂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上海电影节上的红毯造型最受质疑的，其实还不是杨幂，因为杨幂本身因为颜值是够格的嘛，所以即使穿的太过分，也不会有多过分。 嗯， 小花林允两套造型受到很大质疑的。这次林允其实是携《战神记》和《假如王子睡着了》两部电影亮相的。 嗯， 好像分别饰演了人物性格还挺不一样的两个角色。 嗯， 穿的呢是哭泣的礼服。我们来看一看林允的这套造型喽。 那我说这套衣服叫扎心了，老铁。 哦，对，我看到你们发那个图片了，因为他胸前的这个图片的那个特写，是一颗红心，然后有一把匕首。 对，他这个是整个的他的 Gucci 的这一设计师的一个理念，叫 Blind for Love， 就是 Blind for Love， 对，盲目的爱。 对， 然后他的整个的一个 logo 有很大一个特色，就是这个红心和匕首。 哎呀， 一个理念，其实 所以其实没有衬托出林允的好身材，林允身材是很好的， 是吗？ 我觉得还不错， 嗯，肤白貌美， 在我看来，瘦就是身材好。 好， 作为一个微胖界的人，对， 好吧。 好吧，看完林允的造型之后，其实他之后也出席在上海举办的微博之夜啦。作为颁奖嘉宾出席的他，然后造型呢跟以前的俏皮也不一样，因为他以前走小女生的那种状态嘛。 嗯 嗯。好，继续来看一看红毯造型颇具争议的几位。看完之后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获得一致好评的几位女星。那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意大利电影周上的章子怡、林心如和梅婷这三位好友就别重逢了。然后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出现，从左边数，左边是梅婷瘦了好多哎， 对， 然后章子怡，然后是林心如也基本上恢复了， 但明星生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好像只 是 肚子大， 对， 肚子大而已， 医院捡了一个孩子回来。章子怡 现在反正气场在那里，穿什么衣服都是好看 的。对，而且她当了妈妈以后又多了一些不一样的内涵在里面， 对， 就让人觉得刚中透着一份柔情， 对， 就让人更容易接受，没有那么攻性十足了。接下来是林心如， 但林心如还是一直以来是那种小女生， 文 文静静 而雅的状态， 也不会很，对，不会很有攻击性的那一种。 她当时就是《还珠格格》的时候，很多人不都喜欢小燕子吗？我就喜欢紫薇啊。 哦，是吗？ 我就很喜欢她，就一直都很喜欢她。 我已经忘了我喜欢谁了。 梅婷真的瘦了，好美呀、啊！这是谁？ 小燕子啊？ 这赵薇？ 赵薇呀、 啊！啊，她每次都会让人觉得乍一看看不出来是谁。好吧， 那应该是某品牌的活动。 嗯 嗯， 我们也来看一段视频吧，看一看在上海电影节上章子怡的一些最新消息。 上海电影节意大利电影周开幕，开幕酒会现场星光云集，章子怡、林心如、陈柏霖、钟欣桐、袁姗姗、张天爱、胡军等艺人佩戴珠宝首饰闪亮登场，闪耀迷人的黄浦江畔。俗话说，有女明星的地方就有江湖和艳压。当晚，章子怡身穿黑色深V礼服，秀性感，红唇美艳，高贵迷人。容身妈妈后的章子怡越发的温柔，有爱耀眼。与手投足间，章子怡完美演绎了意大利珠宝世家丰沛的色彩美学。同为人母的林心如则是一身黄裙格外引人注目，同样一袭亮黄长裙的张天爱不规则的肚兜剪裁设计礼服勾勒出姣好的身材，更显优雅迷人。演员陈柏霖这次携他最新电影作品《假如王子睡着了》参加上海电影节开幕式，作为迪士尼首部华语爱情电影，大人哥的表演备受期待。爱奇娱乐上海报道。 这段视频之后，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明星们在红毯上的表现都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各位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在视频的直播平台，首先是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原因 Ruby， 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说一说你心中最支持的那一位，以及你认为哇这个红毯 look 实在是让人太惊艳了，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嗯， 好，关注完了女神麻辣烫，点评了你看，杨幂、林允，包括章子怡、梅婷、林心如这些穿着之后，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主题，跟拖鞋相关。我们的标题叫做拖鞋走上了时尚尖端。 对，而且这个很符合这两天的天气啊。 对， 就北京和上海这两天都阴雨绵绵的，就很适合穿拖鞋， 太适合穿塌了板了。 对， 赶紧进入百分百 party 女神衣橱。正好因为到年终了嘛，所以很多包括大牌在内都会有一些折扣，其实是一个一年当中就是例行的一个折扣季。 对， 包括海淘里面你也会看到很多就是海淘的品牌它也会有折扣， 但是大家要抓紧了，是基本上已经到了打折季的尾声了。 对，但是我从众多的那些鞋子当中，包括拖鞋哈，今天咱们主讲拖鞋嘛，Puma 的那个联名和 Rihanna 联名的那个拖鞋完全还是以原价然后出现在那些网站上面。 其实不只是他们家拖鞋，他们家的哪一款鞋都是因为卖不到嘛， 买不到。所以就是 Puma 其他那些在商城里面能看到的品牌，就是那些款式是 OK 的。 对， 但就是跟 Rihanna 合作的 Fenty and Puma 这个就太难买了。他们家那个包括他们那个 Creeper，就那个就那个叫什么 板鞋， 对，那种鞋应该叫板鞋，就真的太难买了。它那个是2016年评为最佳球鞋，就比 出了很多材质嘛，不仅什么帆布的，后来 最 丝绒的， 对，最新的是丝绒的， 然后还有麂皮的也有。 对，它就是打败了椰子鞋，不被炒得很火吗？ 可是椰子很贵耶， 对， 椰子现在都五位数，斑马那款。 对，但是它就打败了椰子鞋， 但销量其实是比椰子鞋要高的。 对，而且它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设计呀、或者怎么的一些理念什么的综合元素考量，是2016年卖的最好的鞋。 所以我感觉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那头的看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也好，如果你手上有一双，至少有一双 Puma 和 Rihanna 合作这个 Fenty 或是 Creeper 的话，你就赚到了。我觉得就是这。男生们听好了，你有一个会花钱的女朋友很重要啊。他眼光如果独到的话，买到了某一件单品，然后他是硬通货的话，这就是在做投资啊。 对， 对不对？对不对？为我们这些会花钱的女人鼓掌， 鼓掌，鼓掌！而且男生其实花钱一双球鞋很贵啊，你看椰子鞋炒得多贵。 嗯， 对， 其实椰子鞋很多女生在买，我就买了。 哦，好吧，那我就不说了。 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 Puma 这个 Fenty 哈，今天佳丽早上穿的就是， 对，我穿的是这个，因为下雨了，我就穿了这 双黑色的。我们给大家看看图片吧，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对，我没办法把脚抬起来让大家看。 其实我今天是想把我家里攒的那些拖鞋都带过来的，但因为下雨天就不好拿，我就后来没拿。看一看。哎，不是这个， 这个不是， 这也是 Puma 的， 对， 是 Puma 那个透明的那一款，其实也是 Fenty。 对， 但这个我真的不喜欢，这水晶的这个 奶奶 水晶塑料，这个我真的不能够接受。哎，你要不方便的话，把它脱下来一只给我们捧 好啊。天哪，这是一个有味道的直播。 对， 就 这 一款， 对， 这 就是。它其实鞋型基础鞋型都是一样的， 对， 这么多年来两年下来吧， 对， 然后第一次出的是粉色和黑色，对不对？ 对对对， 粉色和黑色，然后 灰色也是第一波吧， 灰色是在粉色和黑色之后出来的，大概隔了有几个月。你知道最逗的什么吗？这个鞋子最开始国内没有上，然后在美国正好老公在出差，他就在他跟我描述的是类似地铁站里面开了一个 Puma 店，门口就放着这样一双鞋，他觉得哎 还挺好看的， 他没有特点的，要不我买一双给我媳妇儿吧。 没想到买到了。 没有，你听我说完。然后他们同行的一个女生就还挺时尚的，跟他说这鞋夏天穿还是冬天穿呀？然后我老公当时一想，哎，说的也对啊，那算了，不买。 结果你 就 毁死了。 回来以后就跟我讲说怎么着，我说你竟然没有给我买，国内都买不到，而且当时那个价格就是原价，完全没有就是加价的。我后来加价让人给我代购的。 我也是加价代购，在日本买的。 很生气， 但是也是告诉大家，就是买过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夏天穿真的不热， 真的不热，因为脚趾都在外面的， 对， 而且真的很舒服。我当时正好怀孕， 就到就是运末期运后期的时候，后来我代购这双粉色鞋到了以后，我穿着它爬楼梯，因为不是要运动嘛，然后好升一点嘛，我都穿着它走到什么都穿着它。 嗯，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因为它是泡沫底，底很轻，但是它不防滑 啊，防滑性 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瓷砖路上，你要很小心的去走路。 对对对对，然后之后不是出了灰色吗？我就买了双灰色。 哦，你就买了一双是吧？ 两双粉色和灰色。 粉色和灰色。 对，这两双我都买了。然后反正既然都说到 Puma 了嘛，咱们讲今年， 对， 今年的时候 Puma 又出了一些鞋子，大家应该就是。懂时尚的女生们应该都不会错过，就是那个丝绸的那一个系列。图片我慢慢找哈，我们先用语言来形容一下，带一个蝴蝶结在鞋面上的。 对，那个刘雯穿的是不是那一款呀？我不知道，因为刘雯是Puma 的代言人。 你在哪里找到了？ 再往上翻，再往上，那不是有个刘雯？这是刘雯吗？ 刘雯穿的是 Miu Miu 的， 这不是 Miu Miu 的那一款。那一双的运动鞋 没往里头放。 哎， 这 这个吗？ 对，哎，不是，也不是。哎呦天哪， 这是什么？也不是， 这也不是， 我记得好像没有。对对对， 哎呀， Puma 那一款今年也是当然炒得很火，因为都是按到大家很多人都定闹铃然后去抢的。我从来没有在就是官网上面正经抢到过这些鞋子。从来没有过。你有我这样的经历吗？ 没有，我一般都是 找 代购。 好懒啊。这点钱都不愿意省。 他们很多其实是黄牛吧， 对，他们自己囤货， 对，囤货的那种， 然后吵架。其实就是代购自己把这个价格炒起来。这样咱们接下来这样按照图片放一张说一张，因为其实我们经常说拖鞋不仅是 Puma 这个，我觉得 Puma 这个设计师还是成功的，这让人觉得是有穿了以后是有潮的感觉的。 那你要放下面一张图片的话会不会打脸？ 对，我就是想说的是，有一些在拖鞋这两年因为很流行拖鞋大行其道嘛，很多大牌的秀场上面会出现很多奇形怪状的拖鞋，不见得每一款拖鞋你都要把它收入囊中。 对， 因为很多你会买瞎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拖鞋这个设计当中，这个产物当中哪些是 OK 的，哪些是不 OK 的。 OK 好吧，我们按照图片来走哈。 对， 大家在视频直播上面看我们的这个放的图片，然后随时也可以加入看看你哪些是你有的，然后你有的这些是瞎的还是不瞎的，哪些是你没有的，就是不瞎的里面你没有，那赶紧去买。好吧，我们先来看这个 第一款，就是 Fenty 的 这个 Puma 的 Fenty， 这是 对，这是新款的这个。 这个鞋型依然是原来的鞋型，可它换成了这种透明塑料，我就说 no。这跟以前就咱们小的时候 澡堂， 对澡堂，就差一根带子，是不是？ 有带子吗？我就完全没差呀。 以前咱们小的时候那个是带那种带子那种透明塑料鞋，是不是？ 哦，你说的是不是有点像 Chanel 款？神料出了一双鞋，啊，我真的是 想到，对。 然后这一款Fenty这款鞋也是原价的卖的，纯粹是$90，也不便宜。 对对对对。 但是我看他们，就我觉得还是可能只有 Rihanna 自己能穿，她是穿着袜子穿这双鞋，穿着一种运动袜穿这双鞋。 我无法用这样的方式来穿这样的拖鞋，我觉得拖鞋就是光脚穿，因为穿了袜子确实会显。 对，显腿短。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刚刚就是剧透过的刘雯脚上穿这双是 Prada 的，今年的一款，我觉得很难看啊，但是刘雯穿就很好看啊， 没办法， 所以挑人。对，所以一般我们在咱们这种凡胎肉体就不要去轻易尝试这种过于猎奇的设计。你看放在旁边摆拍是可以 的， 但你穿上脚我觉得真的不太行。接下来这双 这双鞋是哪一双？ 这双好像也是， 这是 Prada 还是 Miu Miu 的？这是 Miu Miu 的 Miu Miu 的花瓣鞋。我觉得会很难穿，因为它的那个底感觉很硬 那个还不算是最难穿哦，这个颜色才难穿哦。我觉得那个绿至少它的颜色本身是吸引人的，这个绿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可是这个蓝就跟刚刚我们第一环节讲的杨幂的那个荧光粉一样，是很难驾驭的一款颜色。这个真的 say no。你看官网上即使是模特放出来的官网照也让人没有购买欲望。真的不是洗浴中心的鞋子吗？好吧， 所有都在吐槽。 对对对对， 而且都拿来跟 Puma 那双透明拖鞋比。 我们现在已经说几个牌子了， Puma 还不算是就是大牌吧，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 Prada 和 Miu Miu 出了很奇怪的拖鞋，接下来这个 Dolce & Gabbana 今年在秀场上出现了这样一款鞋子。 这个不是，这个是阿迪的那双鞋。 这是阿迪的。阿迪的这个是 这个鞋很火， 这鞋超火的。 对，这个鞋超火的，就是很多明星都有穿。 是啊，但是你上身穿这么的雍容华贵，这么 luxury， 你 现在就要混搭嘛。然后像那个来自大海的传说是吗？ 蓝色大海的传说 、嗯、对，来自星星的你，对，蓝色大海的传说里面全智贤就穿了一双这样的鞋，还挺好看的。 我看到他穿了一双 miu miu 的那个毛毛鞋，那个拖鞋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嗯，他这双鞋他是在那个垃圾堆里面翻的，我们都说啊，哪里的垃圾堆我们要去翻？ 就在江南区。好吧，我想说这个图片上显示的这个女星，如果穿成这样，大家真的不会以为 Katy Perry 就是水果姐哈 ？Katy Perry 吗？ 对， 真的不会以为是她来不及打扮了，然后忘了换鞋就出门吗？ 她这个鞋其实更适合那种休闲装扮。有很多超模都有穿，像 Gigi Hadid， 然后刘雯他们都有穿过这双鞋。嗯， 价格应该不是很贵，因为阿迪的价格还是 挺便宜的，我记得好像600块钱还是。 Gigi Hadid 人家有是身材啊，所以人家敢穿，就一般人我觉得不要轻易尝试吧。 嗯，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是拖鞋走上了时尚尖端。 嗯， 我们不能否认这两年很多品牌，有一些品牌出的拖鞋真的是很时尚的。 嗯， 今天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我们的网络那头有男性听友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在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默默的把我们说 OK， 你可以入手的款式和品牌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然后下次遇到什么女朋友生日啊，什么恋爱纪念日啊，相识纪念日啊，结婚纪念日啊，女朋友的妈妈生日啊， 妈妈生日，好， 可以考虑选这样的一款礼物送给她。嗯，但是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告诉你说不要选了，那你就这最好听话，因为我们是经过就是万人实验之后告诉你说一般人真的不太能够驾驭这些款式的。 嗯， 时间到下午的4:26，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在下半段继续来说走在时尚尖端的拖鞋。各位可以继续通过一直播在新浪微博找到982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Booty, booty, booty.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嗯，大家好，我是佳丽。 今天我们聊时尚穿搭的话题，今天说到的是走在时尚尖端的拖鞋。这两年真的很多大牌也好，中牌也好，小牌也好， 中牌 大中小牌吧，都出了很多就是造型奇特各异然后很抢眼球的一些拖鞋。我们今天也是就图文并茂的哈，一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哪些款式常人是可以 hold 住的，哪些款式不太建议大家就是轻易去尝试，你如果觉得实在太喜欢了，建议你去专卖店试一下。 嗯， 但当然有些太爆的款可能也不是太好买， 对， 价格也不太便宜，大家如果真的如果没有那个100%的把握的话，最好不要入手。因为你一旦入错了，它就是完全闲置，你连送人都没法送。 嗯，也不一定，你可以穿去澡堂。 真的很气人。刚才我们讲那双绝对难穿的 Prada 的澡堂拖，就这双， 对，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多少钱啊？2000。 再猜。 应该不会吧？一个大牌的话，一般也就2000多、3000。 2685官价，很贵啊！一双拖鞋，而且你又没法穿出时尚感，我觉得还挺不值。但是刚刚讲到就是比较平价的这一款阿迪，阿迪的这款，如果你搭配的好的话，还是能出一些时尚感，但前提是你的腿直足够的细和长。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袁一 Ruby 的新浪微博，或者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关注982魔力工厂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这样你可以看到我们放的一些图片，会比较直观一些。 对， 接下来我们继续放图咯。 好， 这双 我很喜欢， 这什么牌子呀？ 我一般都叫它叫中指猫 啊， 就它这个造型很很贱。对，这个牌子的话，这两年在美国非常的火。对，还有很多的它的去年最火的其实是它的手机壳和它的一个 T 恤， 它叫 Rip and Dip。剑白喵，颇具魔性的美国街头品牌，属于潮人一族的最爱， 很便宜，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然后觉得也挺很可爱这种的，其实可以去找一下代购。对，它的 T 恤可以，它的 T 恤反正我买的话只有300多块钱。 这拖鞋多少钱？ 这个拖鞋我不太清楚，我没买，还没买。 这个价位应该是不太贵， 对，应该不会很贵。 所以如果你买错了，穿去澡堂也还算。 对，你看也有粉色，粉色也很可爱。 哎，粉色可以在家里穿蛮合适，洗澡的时候。 但你不要指望它的质量有多过硬，毕竟是一个潮牌。我反正我那个 T 恤放在洗衣机里面洗了一水以后，领子上面就有很多洞洞。就质量真的很 差。 质量 难道是纸折的？ 质量很差，就是那种一次性的 T 恤。 所以这只猫在做的那个手势是对它的质量做的吗？ 这是之前他们其他对这一款、配上这个白白的穿还挺好看的。粉色的也还挺可爱。Rip and Dip 是一个价格还比较平价的潮牌，美国潮牌。这依然还是阿迪那款哈， 这个丝绒的， 丝绒质 显得 更很有质感， 对，显得高级一些。 对，这个蓝色蛮好看的，很高级。宝蓝的， 但这个也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踩一踩它的那个底部就。 对对，脚后跟那个老是就是着力的那个地方，像这种丝绒啊、毛毛呀，就有可能穿几次它那一块就白了，或者没有毛 了， 秃了。对。我突然想到，我们就是婴儿的头基本上后面会有一圈枕秃，是一个原理，就 是因为枕太多了， 没有，就是 老 那么蹭的嘛。对，小孩就会这样，是一个原理。好，继续来看拖鞋，这依然还是阿迪那一款，怎么那么多照片？ 这 还是。对，还是有彩色的，哇，这么多颜色。哎，如果非要让我在这里面选的话，我觉得左边第二个就是那种 橘 粉的，橘 色，但是它上面是没有东西的，就是一个普通的 这个东西。没有条纹啊？ 对， 那没有条纹我不选那个橘色，我选中间那个白的。 对，白色挺好看的。 对对对对，这是 MSGM 的。 对， 就是鞋型就是那种最普通的拖鞋的鞋型。 对，但他们家的东西也是，他们的 logo T 也是白色的 logo T， 就是哦，真的很难穿。对，鞋子可能还好，但这个要脏了的话就真的很明显。 对对对，会很明显。你看模特上身，它有那种牛仔蓝的那种布面的，颜色还不错，丹宁。对，这种还是好刷的。牛仔因为不怕， 但我不知道你，我是不会买底部是白色的拖鞋， 因为你脚出 了 汗 以后，对，踩会也是在着力点会有点黑黑的， 黑黑的，然后发黄，就还会有点脚垢产生的那种。 哎呦，好尴尬，你不要说了， 一定要描述的如此的清晰。好吧，接下来这一款你可以选啊，黑色。 对，这个我很喜欢纪梵希的这个。 为什么？点在哪里？ 就我很喜欢黑白两色的搭配。 可是它的设计甚至没有前两年走红的纪梵希的小鹿加托来的用心啊。 啊，我好喜欢 logo。今年很喜，今年很就是很流行这种， 就是 slogan 和 logo， 就这种，因为我很喜欢字母和这种的，反而是如果是小鹿啊或者什么那种，我就不会去选。因为你想啊，如果是说，因为我平时的衣服的话，可能会偏的稍微通勤装稍微多一些。你有一个小鹿或可爱系的那种，其实你搭配的整个的范围就窄了。如果是这种。字母啊或者是样式会比较的单一的这种的，其实你搭配的款广度就会更大一些 啊。这倒是一个确实大家值得借鉴的一个方式。一个在挑选单品的时候值得注意的一个点。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 对，我买那双粉色的 Puma Fenty。这双鞋我温馨提示大家一下，因为粉色很不耐脏，我在穿了一整个就两个月吧，因为后两个月那个孕期的时候都在穿这双鞋，太舒服了，就爱不释脚。后来我把它洗了一次，洗完以后，因为那个毛是那种人造毛，就 这个是绸缎的吧？ 这 是绸缎的。 我看不清楚是那毛的。先说那毛的哈，毛的以后它那个毛粘在一起，就一团一团，然后你知道就是粉色，然后沾上本来就有灰，沾上水就变黑，然后还弄不掉。 你自己洗的吧？ 那不然嘞， 这种要送到洗鞋店， 一共才多少钱的东西？洗鞋店 几十块钱，几十块钱 洗几次就洗回本了。好像大家说这个绸缎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它太娇气了。 我们同事这几天一直穿的这双鞋是白色的绸缎的，真的已经黄了。 拖鞋 它这个有白色的。 我只看到了粉色和那个 绿色 橄榄绿。 对，有白色的。我们同事买了白色的。 太想不开了， 太不经脏了。 肯定啊，粉色就很不经脏，因为当时他还出了一款这个绸缎的运动鞋。 对， 我 买 了粉色 的 这个运动鞋。 对，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说，哎，你脚下这双鞋是那个。 对，然后当我买了橄榄绿的这个拖鞋，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尝试粉色拖鞋了。对，但是确实这款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对，很好看的， 这上脚非常漂亮，甚至比那个毛毛鞋我觉得要更更细致一些，更精巧一些。 对， 这是纪梵希吗？ 纪梵希，对，好像是纪梵希的。这也是 纪梵希。这个我觉得穿搭就不怎么样了， 显腿短。 对，这个可能是因为他本人。 其实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如果你里面要穿运动袜的话，第一，除非你的腿很直很长；第二的话，最好是穿宽裤腿的裤子，穿长裤。 哦，配了运动袜、短袜以后还要穿长裤， 最好是要穿长裤，除非你的腿真的是那种很直很长的那种，哦、因为你整个的把它的脚的一节给截断了、 啊。对，如果你再穿一个短裤的话，就是三段。 对，然后你用穿长裤的话，大家可能还有点留有一些余地，就想象的空间， 就把你们都合为一体了。嗯，这是一个贴心提示 啊。花朵的这一个你有吗？ 我 no 并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么浮夸，没有这么浮夸，这个真的很像就是一些菜市场上卖那种便宜拖鞋二十两双那种，这是看到很多拖鞋包括跟其他的一些就是潮流元素配在一起的时候，拖鞋倒是也不显得比别人差多少。嗯，哎，这双不会是 Marc & Jacobs 那个吧？ 好像是，好像是，因为 它 那个花 小雏菊， 它那个，哎， 对， 我看一下啊， 小雏菊其实是他的那个一个 icon， 对，好像是 Mark 的，应该他的，对，小雏菊托。 嗯，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这个不会是 Gucci， 对 Gucci 的， 我没有看错，对不对？红绿的条纹， 红绿条纹， 经典的 Gucci 的配色， 是他们家的。 嗯，这双鞋我不能接受，这个我不能接受 啊、哦，对。我也不可以， 旁边那一圈我也都无法接受。 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 logo， 其实。 嗯，尤其是满屏都是那个叽叽叽叽叽的时候，真的不好看。但我唯独买过一次他们那个满屏 logo 的，就是他们那个天竺葵的那一次。 是酒神包吗？ 不是酒神包，买了一个钱包。 哦，钱包。 买了一个手包。 嗯 嗯，还有一个丝巾。 嗯 嗯，这个花纹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酒神包的 logo 我是可以接受的。 啊，酒神包还是挺好看的。 嗯， 对。嗯，继续来说这个， 这也是 Gucci 的， 这么配真的很， 这是达美。应该是，嗯， 即便是明星穿起来，我也觉得不怎么样啊。你觉得好看吗？ 就我觉得还可以啦。出街的时候你穿成这个样子还 OK， 至少是吸引眼球的吧？ 对， 好吧。但是 舒服吗？ 我不建议常人选择，真的。白色的配色呢，虽然要稍微好一些，但是可能你拿到手以后那个质感，我觉得可能不显质感， 嗯， 不显高级这个配色。 哎呦，他又来了。他又来了， 这个可能能当选到我们今天说的脱鞋里面的第一虾吧。 对，最尴尬的脱鞋。 但先不要着急下结论，可能还会有更尴尬的。 嗯， 接下来继续看喽。这个 应该是Chanel的那个 链条。 对，当时我看到这双鞋是刘雯穿去Chanel的秀，然后他穿了这双鞋， 是他吧？ 啊、哦，对对对， 红色的。 对，我当时就觉得，哇，天哪，这也能搭一个红色的拖鞋，然后一身就这种黑色的这种很正式的装扮。 对呀、哦，天哪，无法想象、模特的生活真的是太丰富多彩了。 但是也能发现，其实现在的混搭拖鞋你也可以去穿到一些很正式的一些场合。 哎，其实黑色我觉得是好看的， 黑色 可以。今年比较流行的那个就是睡裙外穿， 嗯， 或者你那个这种吊带，就像这位外模，他这样的穿法，如果直接穿吊带也可以， 但是 哈，你这边穿一个白 T 也可以。 你如果真的搭配不好，真的就像要去睡觉的感觉。 Good night。 对，因为拖鞋又是睡衣，所以我一般那种。睡衣的套装，我下面一定要配高跟鞋 啊！对对对对对， 不然的话就觉得我真的要去马上要睡着了。 对对对对对，最好配你个眼罩。好吧，其实这样的阔腿裤配起来是好看的。 嗯 嗯，对对，刚刚佳怡说的很对，睡衣不要配拖鞋，对，这个点真的很重要。当然了，你去海边你就随便了， 对，那要随便了。 对对，这个颜色也不错，但这个颜色让我 感觉，脏脏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脏脏以及有点像监狱和军队的感觉，就是放在。配上链条，因为配上链条元素， 嗯， 它如果是别的还行，配上链条以后就感觉有点 美国大兵的感觉。 对对对，好吧，继续 Chanel 的、这双有点刚才那个和那个 Prada 那双塑料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卖多少钱？ 4800。 4800，我的天！ 啊，这个是毛毛拖， 毛毛 Puma， 就是你脚上那双黑色的，黑色的我推荐给肤色不是那么白的人， 嗯， 但是肤色白就不挑色了。 对，但还有推荐像我这种就是不太愿意打理的这种人 啊，对，很耐脏， 就很耐脏， 肤色偏黄偏黑都可以买这双黑色的、 嗯、 就不要选那个粉色了，粉色不太好搭。 嗯, 嗯，这个是刘雯穿的，我就刚才说刘雯应该有穿过。 嗯嗯嗯， 宋佳这个应该是 UGG 的 UGG， UGG 的毛，那 UGG 的毛肯定就是真的羊毛了，那那个就更不好打理了， 但是很好看、哎、我觉得这种毛毛的很 毛茸茸， 很适合那种浮夸系的女生， 就很适合王子文在欢乐颂 里面的曲 筱 绡 的 角色。对， Oh my god， 无处不在的 Puma 今天的就毫无疑问的第一虾。 这应该是 Givenchy 的 啊、是吗？ Givenchy 的， 哎呦，也是阿格的 啊，也是阿格的， 嗯 啊，这个配色漂亮哎， 嗯， 我怎么记得 Givenchy 也出过这样类型的， 也是毛毛的， 嗯，这是上脚以后的感受， 挺好看的， 对，这个还挺好看， 应该，而且应该他们家鞋都不贵的， 阿格吗？阿格它真毛的话，怎么也得。 50，嗯，对，是二个 一两千吧， 不会，你看他们家的那个就是那个靴子， 哦，对，才两千多， 对，他这个鞋应该不会， 好， 这是你最喜欢的是吗？ 耶、yeah, 这双鞋我 同款，嗯， 我买的是蓝色的，这双黑色的我觉得也不错，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它，这鞋你是去年的款了， 对， 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上面那个珍珠有点密集恐惧症， 对， 有点麻硬， 对， 但是今年恰好又赶上了，今年是流行珍珠这个元素的， 去年就开始流行了 啊，所以还挺赶巧的、嗯、我一开始看我不能接受，后来我多看几眼，尤其是看到你刚刚讲的那个剧里面的女明星穿了以后，她穿的是玫粉的， 对， 我觉得她穿好好看，我要不要尝试一下？ 但是你真的第一次看玫粉的你会觉得好好看吗？我觉得 好夸张啊， 可是我觉得她穿真的好看哎， 你觉得好看、 哎、对，后来我买了 蓝色，对，蓝色很好看， 不是这个蓝，它还有另外一个天蓝的， 天蓝色，这个不是天蓝色吗？ 可能它这个颜色就披的比较不一样吧、嗯、反正我买的是蓝色， 哎，其实你看它配上酒红色指甲也挺好看的， 嗯，但是这个鞋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它底部是有毛的，所以在你脚跟那个地方、嗯、穿的次数多了以后，那个毛就会秃， 嗯， 对，就不长毛了。这个真的是可以搭时装的，因为它上面的珍珠会显得它不是一双普通拖鞋。 但这个就好像睡衣啊，因为它上面这个外套也很像睡袍。 袍子哈， 嗯，对， 搭裙子， 这是杜鹃吧？还是 对。好看好看，它那个毛不是一般那种炸炸的那种直毛，是那种羊卷毛， 嗯， 虽然也是人造的， 但它的整个的底应该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底， 对，比较薄，所以它那个毛啊就会拖到地上，就跟 Gucci 的那个乐福、嗯、那个乐福鞋、 穆勒鞋， 我老说是乐福鞋，穆勒鞋、 嗯、但是它这个对这种鞋子就不太适合雨天来穿了， 对，接下来这个真的不能够接受， Fendi 这个太臭了， 它这个是整个它的那个坎爱那个包、 嗯、 包的包带的设计、 哦、 就直接把它做成了一个鞋， 嗯 嗯， 也是够省事儿的，把包带直接剪两截然后就可以做一双拖鞋是吗？所以收音机前网络那头你们手里有 Fendi 那个背包带的听友们，你们要是不喜欢那包带了先把它截成两截，可以做两双拖鞋， 嗯， 因为一根包带我觉得至少可以剪出个八段吧，应该没问题，八段不就是 可能不太行啊，它那个包带很短的、哎，包带不长、 哦、那好吧， 是 这 种长 包带，妥妥的， 嗯嗯， 又省钱了，上脚我觉得不好看，这个我不喜欢，你喜欢吗？ 不喜欢，我不喜欢这种设计， 好吧，又来了 就但你真的是把它更在那种拍想要拍出那种很高级的样子都拍不出来， 对，根本拍不出来，就是只能是搞笑来的，好，这还是 Fendi 那款、嗯、不好看，配色也奇怪， 这 Dolce & Gabbana 吧， 对，这个 这是 Gucci 还是 Dolce & Gabbana？ Dolce & Gabbana 吧，应该是、 啊。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配， Gabbana、 是可以配那个，就是今年春天的时候很流行的网袜的。 嗯， 就像模特这么穿，很好看，而且是小孔的，不要穿大孔的，好看。这个我觉得可以入的。这个是什么呀？ 也是 Dolce & Gabbana 的，这看样子应该像是、嗯、他们家的 西西里风情， 对，意大利的那种感觉。 就是明星们的上脚秀，所以明星们这个夏天不干别的，只穿拖鞋。 但这个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它的整个的设计比较秀气的话，就会显腿粗。 啊，对，因为你的整个脚变得很精致的时候，你的腿就会显得比较大只一些。 对，就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Fenty 啊，或者什么那个毛毛拖 这么好搭。 对，因为它很粗犷，所以说就会显得腿更细一些。 对。这个其实在 Dolce & Gabbana 是很经典的设计，之前有过什么船鞋高跟鞋都有、 嗯、 很多女生会拿来把它当做婚鞋穿嘛，那大红的， 嗯， 然后也有那种穆勒鞋的设计，就是包 前 面 是包脚的， 后面是露出来的，现在变成鱼嘴的，我觉得鱼嘴的还行，可以吧，这是 Miumiu 的，这双 Miumiu 的鞋子我见过，哇，这个花，那个花蕊，关键它还做出了花蕊，那个花蕊就是已经张牙舞爪到像一个章鱼一样。 这应该是个夹脚托吧？ 我不知道啊。 这上面有一朵花，那个。 但是，哦，对，它是夹脚托， 嗯， 而且它那个夹脚托还做的像那个日本的木屐一样， 嗯， 把那个大拇脚趾头跟旁边几个还 分开的，嗯， 中间有个叉，太可怕了。我觉得应该配一双 日本那个木屐穿那个白袜子来穿。 但你不觉得它其实蓝色那个这么看还挺好看的？ 那因为它是杜鹃。 哦，好，好吧。 因为它这个其实不是纯蓝，它那个花还做成有层次的白和蓝的那种递进。 嗯， 我哎呀，你看这么多颜色，每个都不是纯色，我觉得纯色可能更好看一点。 其实那个红色和绿色你可以穿得出来的呀。 真的吗？ 红色和绿色 不敢尝试这种 可以、啊、 这种这么跳脱的红色和绿色这种颜色。 我觉得配上牛仔裤就很好看。 嗯。 哦，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吐槽的另外一款。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今天第一虾，让大家评评是那个 Puma 的塑料拖是第一虾，还是这个第一虾？这根本就像从酒店偷出来的。 对，我们说去那个北京哪一块住一晚上，我们就可以四双这个就出来了。 你可以免费拿出来啊， 对 啊。对，这上面还什么精心的刺绣了 D 和 G， 太难看了。 D 和 G 就直接把它品牌说出来了是吗？ 对、啊、对。那他们家刚才也有被表扬的单品吗？ 嗯， 没关系，扯平了。 嗯， 那你这要是在我们台旁边那个 Ibis 住一晚的话，那上面就秀 IBIS， 或者你在七天酒店住的话，直接秀一个七 seven， 然后别人以为是我是歌手同款合作款。 他这个真的是，而且卖的价格应该也不低。 你看还有黑色，关键是他脚趾头也不让你露。真的就是酒，而那个真的是和酒店那个毛巾那个， 而且你看它上面的字母 ，luxury hotel 好像是 luxury， 对 luxury 有 luxury 那个 对 luxury hotel， 就真的是在是，你看那个大屏幕上， 对 luxury hotel 还有五星级酒店，五星级奢华酒店， 嗯， 太可怕。好吧，最后就是咪咪我们之前讲过的，为什么我说只能留纹穿，只能摆在旁边当装饰牌。 它这个真的是鞋型有问题， 对， 就是那样子的， 把你 包 整个脚都裹在一起，然后觉得说不出的奇怪和说不清的莫名其妙， 特别像小孩子穿的鞋。 对，哎，如果它做成 Q 版的，小孩穿会很可爱， 像小孩子穿到沙滩上的那种沙滩鞋。 对对对， 嗯， 好了，这就是这两年。这个咱们时尚界推陈出新的很多的拖鞋的款式，我们今天一一的为大家来解说完毕了。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入手到其中的一些虾的款，最好是不要有。那些如果你已经入手到了很棒的款的话，请你一定要保留这样的眼神。 嗯， 对，擦亮眼睛去选购一些特别火爆的单款，我就不要盲目去跟风。 对， 很多东西像价格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些东西它是黄牛，就是代购他自己囤货之后把价格几个代购咱们这一片联合起来，咱们把价格炒高。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款鞋叫 Stan Smith， 就那双鞋阿迪的那个 绿 尾 和蓝尾， 那个绿尾的时候我买的是1300买的，但是它其实价格很便宜。 对、啊、 然后我们同事去出差花了400块钱买了一双，真的把 我 气到。 600买的， 我真的把我气到， 处都是。所以大家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然后小心，然后就要沉得住气。 嗯， 你想现在出国也不是什么难的事儿，大家可以自己亲自去看一看。 嗯， 对，不要去多花那个冤枉钱啦。 嗯， 好吧，今天的走在时尚尖端的拖鞋就是这样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你带来魔方秀，我是袁一， 我是佳丽， 下周见，拜拜， 拜拜。 They say forever. They say forever.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